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早上啊，我看到了一条这样的新闻，在昨天，在北京石景山八角桥西南角，一位六旬左右的老汉啊，一直在追打一名男青年。老汉先用这个御用石头啊、塑料管砸打，好在一直被老伴劝阻，避免了事情的进一步恶化。原来呀，男青年开车走在非机动车道上，又遇到了红灯，只能停车等候，六旬老汉因嫌该车挡道，并与其发生了争执。骑车老汉呢，先是从三轮车下抽出一根塑料管去抽打这个轿车司机。抽打时呢，这个骑车老汉的老伴一直在尽力阻挡，轿车司机呢也是及时躲闪。骑车老汉呢还用这个地面上的石头去砸打这个轿车司机。后来啊，这个老汉跟这个轿车司机都已经离去了。嫌人挡道也不能这么干啊，一直追着打，前面有红灯，我怎么办呀？轿车 司机抱怨道，路人反映啊说，如此牛气的老人见得不多，挡道不对，打人更不对，生活不易，工作也不易，且行且珍惜，遇到问题时啊要多一些宽容，少一点争执，便可以避免很多矛盾，收获一份从容淡定。也是哈，对啊，无论是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呢，我们一定要微笑面对，从容面对，不要出现各种各样的争执，对不对？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。音乐留声机啊，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节目。那么这时间，如果说你想听一首你想听的歌曲，或者说想给你的朋友、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的话呢，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，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OK， 这一首歌来自陈奕迅的《好久不见》，来自一位听众的点歌。 坐着聊聊天，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，看看你最近改变，不再去说从前，只是寒暄，对你说一句，只是说一句，好久不见。

伤害。 OK， 这一首歌来自那英演唱的《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》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。在昨天晚上看到了这样的一条新闻，在7月28号的晚上，演员徐峥和某工作室女记者产生纠纷，继而动手。随后徐峥到派出所报案，双方协商解决。昨天也是7月29号，徐峥用微博回应事发时与朋友聚会的过程中呢，被某工作室的女记者啊偷拍，之后双方产生了肢体冲突，他对自己的行为表示道歉。徐峥啊也是在微博当中发了表了一个长文来进行回应啊。在微博中他详细的描述了事情的整个过程，他称啊当天他与朋友一起聚会，在结束出门的时候呢，在饭店门口发现有人躲在一辆白色福特的车内进行偷拍，起初呢并没有在意，但后来这辆福特车呢一直在跟踪，而且穷追不舍，这种情况下呢持续了一个多小时，而且严重影响了正常的行驶。然后呢他表示这会对他和他的朋友的生命及交通安全造成影响，于是呢他很气愤地下车与跟踪者进行理论。针对网上有网友称他是醉酒意识模糊的说法，他自己回应是当时非常的清醒。下车理论过程中呢，他一时冲动想要争夺对方手中的 DV 机，在争抢中发生了肢体冲突，对方的眼镜和 DV 被打到了地上。事发后徐峥主动报警啊，也与当事人达成了和解。徐峥表示愿意承担全额的医药费，针对当事人提出的希望他亲自陪去医院的要求，徐峥表示这是由于他第二天还要继续拍戏，所以委托工作人员代替其去医院。虽然说呀，这些记者每天去报道明星的私生活，严重影响了这些明星的正常生活，也是不好的。但是呢，徐峥也表示，作为公众人，公众这个形象嘛，也是对自己的莽撞向公众进行了道歉。这里呢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。这一首歌来自陶喆演唱的《就是爱你》。那么这时间呢，如果说你想听一首你想听的歌曲，或者说想给你的朋友、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的话呢，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。OK， 来听完这一首来自陶喆演唱的《就是爱你》。 就是爱你，爱着你，不弃不离。

白，你抱着紫色的梦，选择等待。记忆是阵阵花香，我们说。 OK， 这一首歌来自周传雄的《花香》，也是当年一部叫《薰衣草》的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啊，也是非常的火，当年也是火遍了大街小巷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。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啊，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，最高温度31摄氏度，最低温度21摄氏度，南风3级。今天的尾号限行是2和7，请您安排好出行计划。那在明天和后天呢，也是有雨水的降临哈，也请听众朋友们提前做好准备。因为留声机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节目，那么这时间如果说你想听一首你想听的歌曲，或者说想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的话呢，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啊，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 OK， 来听完这一首周传雄演唱的花香，也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 FM99， 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拜拜。 你抱着紫色的梦，选择等待。记忆是阵阵花香，我们说好谁都不能忘，守着黑夜的阳光，难过却假装坚强。等待的日子里，你比我勇敢。是阵阵花香，一起走过永远不能忘。你的温柔是阳光，把我的未来填满，提醒我花香常在，就像我的爱。哦，记忆是阵阵花香，我们说好谁都不能忘，守着黑夜的阳光，难过却假装坚强。等待的日子里，你比我勇敢。记忆是阵阵花香，一起走过永远不能忘。你的温柔是阳光，把我的未来填满，风吹起花的香味，就像你的爱。 继续。